第67集，许岩整个人蔫蔫的，头疼，尤其是昨晚酒后的对话开始渐渐在脑海里变得清晰。其实没什么，但确实不太应该。 今天上班吗？ 上。你怎么还不走？ 要在这边处理点事，晚上再回去。我送你去公司。 不用。 粥有点烫，许岩迫不得已吃得很慢。沈直坐在对面看着他，全程没有再说话。喝完最后一口粥，许岩拿碗去洗，沈直站起身。 我来洗。 不用。你收拾好东西就走吧，我要去上班了。 沈直在这方面有着充耳不闻的高超能力，他帮许岩倒了杯热水放在一边晾着。 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你说了什么？ 不记得。 你说 了不算。你学法的应该比谁都清楚，说话要讲证据。 他知道那些话算不上出格，但仍然非常抗拒自己的酒后失言被提起，这是醉酒人的最后尊严。沈直没说什么，拿出手机。许岩警惕侧头，见他打开录音机。 你还录音了？ 许岩很诧异，不是诧异自己被录音了，而是诧异沈直竟然真的会做这种事儿。但沈直随即又切回主屏幕，看着许岩，很淡的笑了一下。 没有，开玩笑的。没关系，你忘了也不要紧。我可以从头开始。 反正他亲耳听到了，那点甜头也尝到了，虽然只有一点点。许岩洗完澡收拾好，在房间里给许年打电话。他笃定许年醉成那样，肯定早就忘了让司机把车开回来的事儿。果不其然是这样。等司机再开车过来，可能有点来不及了，许岩准备打车。他出房间的时候，沈直正收拾完东西，虽然被拒绝过一次，但沈直还是说： 我送你去公司。 不用，我自己开车。 你的车昨天不是被开走了吗？ 司机已经给我开回来了。 我一直在客厅，没有人来敲门送车钥匙。 果然，对律师撒谎是个错误的决定。 我打车， 一起去吧。正好我要去你们公司拿资料。 许岩怀疑他在说谎，但是没有证据。他沉默了会儿，没说好，也没说不，开门出去了。沈直跟在他身后出了门。 昨天晚上，在你家卫生间洗了澡。 沈直开着车，忽然说。许岩还以为他在洗手间里发现了什么外星生物，但等了很久，沈直也没有再接着开口。许岩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在向自己汇报事实。 知道了。 沈直的手机响了，许岩下意识抬头看了眼，但沈直动作很快，伸手按断来电。屏幕上的名字被他手背挡住，许岩只看见一个蓝字。一路无话，半个多小时后，车停在公司门口。许岩解开安全带，说了声谢谢，就下车，直奔摄影棚。刚刚在车上，王文安给他发微信，说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，等他来了就开始。号称要来公司拿资料的沈直坐在车上一动没动，看着许岩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，他才拿起手机给蓝秋晨回了个电话。 刚刚在开车。 你不是说昨天回来吗？ 嗯，昨天晚上回来的。 你在北京的病历我看过了，什么时候过来我再给你安排做个检查。 下周。住院这几天耽误了点事要处理一下，后天还要出差。 你算了，全不动你的。 说完挂了电话。沈直倒是很平静， 调回导航界面，重新开动车子。周六晚上，许岩翻着天气预报，显示明天下午有雷阵雨。原本他打算早上没雨的时候去，但临时有个拍摄要补，只剩半天的空。许岩决定中午过去，大致转一圈，定个点，赶在下雨之前离开。雨雪给他弄了条小摩托艇，方便他来回，搞得许岩还有点兴奋。上次开摩托艇还是在兰卡威，大半年了都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第二天的拍摄超出了预期时间。许岩到码头时已经下午一点多，好在太阳还挺大，暂时没有要下雨的征兆。许岩背好相机，跟着驾驶员粗略地熟悉了一下操作，就跨上了摩托艇往小岛开。很近，十多分钟的路程。许岩把摩托艇停在沙滩边，往里走，穿过一条林荫道，看见一栋小别墅。别墅后面是处高地，一座完全透明的阳光房坐落在上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阳光房里一簇簇淡紫色的花，是雨雪说的丁香。别墅的门是锁着的，外围全是摄像头。雨雪昨晚把大门的密码发给许岩，完了又忽然想起说门是双重锁，密码加指纹，外人打不开。许岩倒是无所谓，他本来也没打算进屋。岛不大，许岩绕了一圈，风景跟海边没差什么，最特别的应该还是那座花房。他走回去输密码，打开阳光房的门，迎面扑来一阵淡雅清香。许岩从前没仔细观察过丁香花，今天一看发现真的很漂亮，简直像油画。他在脑内构想了一下雨雪化淡妆站在花团中的样子，很完美。主编和策划这次的想法很不错，雨雪平常都是走美艳路线，照片风格难免会腻，这次剑走偏锋让他清新一把，算是换换口味。时间也挑得准，正好在这屋丁香花盛放的花期。许岩拍了几个空镜，认真地把每个角落都看过去，预设角度，布局构图，调整光线。调着调着，许岩猛一抬头，完蛋，光线没了。天阴得很突然，风起得也很突然。许岩看着玻璃顶外的乌云，半晌又低头去看手机时间。他发誓之后做事一定要定闹钟，不能放任自己沉浸其中。匆忙收拾器材，许岩试图赶在下雨前离开小岛，但老天非常残忍。许岩听到啪嗒几声，随后屋顶上立刻响起了类似下冰雹的声音，有水珠顺着玻璃墙往下流，暴雨开始。幸好在房子里不用担心淋雨，但孤身一人滞留在阴沉沉的岛上，确实算不上什么美好的经历。许岩不害怕，就觉得挺感慨。也许这就是人生，你越不想面对的事儿，它就越会想方设法地在你身上发生，以此例证命运无常。他在一张木椅上坐下，现在三点多，天气预报上显示六点是多云，那么再等两个多小时就……轰隆一声，有道雷跟劈在地上似的。许岩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巨响震得心都快炸了，整个人变得呆滞，懵逼地看着外面风雨飘摇，闪电时不时飞过，照亮一片模糊景象。 许岩， 遥远的喊声伴随着嘟嘟嘟的敲玻璃声隐隐约约传来。许岩一愣， 开始没出息的哆嗦，怀疑自己幻听了，要么就是见鬼了。总之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太美妙。他从背包里摸出简易的三脚架，抻直握在手里，朝声音的来源走过去。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是面对恐惧。许岩在心里鼓舞自己，胆小鬼是可耻的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又一道闪电划过，那瞬间许岩看玻璃门外有道人影非常高在敲门，整个场景简直跟恐怖片没有区别。许岩顿时不想面对恐惧了，他站在原地开始思考走哪条路线往回躲比较好。 许岩， 许岩一怔，丢下手里的三脚架跑过去把门打开。刹那间风和雨来势汹汹地往里冲，许岩还惦记着要保护丁香花，立刻把人拉进来用力压上门。许岩回过头看见沈直浑身湿透地喘着气，白色衬衫贴在身上，刘海全都往后捋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他身后是大片大片的淡紫色丁香花，光影绰绰，暗香涌动，混合着暴雨中的青草泥土气味，有种触之可及的真实感。雨水顺着沈直白皙的脸往下流淌，像眼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许岩在这一刻蓦地想到三年前他和沈直决裂的那晚，在那个漆黑的包厢里，如果他能看清沈直的脸上应该就是这样流着泪哽咽着跟他说对不起。